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世界银行董事会成员近日开会讨论将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中最多5亿美元转给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帮助阿富汗民众，特别是儿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其在阿富汗大溃败的这20年里，作为最弱小、最易受伤害的群体，阿富汗儿童沦为美国穷兵黩武、输出民主的受害者。如今，这些无辜生命依然承受着通过战争强行输出美式民主带来的伤痛。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大家好，我是于浩。今儿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际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还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贺文平。二位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好，于浩。 李院长，先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美军撤出之后的阿富汗目前的状况怎么去总结，然后原因几何？ 美军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仓皇和混乱的这样一种局面下撤离的。美军的撤离，塔利班迅速的掌控全局，这是出乎了全世界的意料如此之快这是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塔利班掌控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在不长的时间之内，现在阿富汗的局势大致是稳定下来了从这一点呢，也打消了之前很多方面的这个怀疑，说塔利班有没有能力掌控这个全局。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塔利班还是掌控住了全局。现在的阿富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经济和民生特别是迫在眉睫的被世界国际社会形容为人道主义危机、人道主义灾难这样一种局面因为我们知道美军是仓皇撤离的， 是 美军撤离之前，阿富汗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加尼政府是瞬间倒塌垮塌的。实际上在加尼逃离之前，阿富汗整个局势已经动荡了一两个月了。在这一两个月中，阿富汗的这个公务员啊什么的，这些有关机构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的工资已经是很多已经停止了也就是塔利班掌权之后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开支了很多的这个公务员们。那么塔利班上来以后有两三个月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因为塔利班他的这个掌权之后，他的国际就是阿富汗的国际资金被冻结美国还在制裁塔利班所以整个这个国际资金流入阿富汗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实际上出现了很大很大的人道主义的这种危机特别是我们知道阿富汗的这个天气，它实际上从10月下旬就进入冬季了那么冬季来临饥寒交迫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阿富汗现在接近有2000万人处于这个饥饿的状态这是阿富汗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对，这个贺老师，就是看报道说哈，这个阿富汗的大量的孩子挨饿甚至有饿死的情况，就很明显阿富汗就是很多人都正在经历着人道主义危机，甚至这个危机很严重。另一方面，美国却始终去制裁阿富汗，这对于在生存边缘的阿富汗人民，特别是他们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所以您怎么评价美国的这个做法 美国这个做法当然是严重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他把他的一些这种政治利益战略诉求等等都完全的放在了人道关怀之上也充分暴露出他的两面性吧嘴巴说的挺好听这个说是怎么要关心这个像说是要引导这个国家，像以前去侵略的时候就说了自由民主等等等等但是20年呢下来呢，什么自由民主也没有带来反而留下了一地鸡毛老百姓现在反而处于这个严重的这个生存危机里面特别是以前就呼吁过，包括我们中国也呼吁过， 他还这个把阿富汗的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也是叫扣押啊冻结，然后那一边老百姓都没吃没喝的，那一边你还冻结这些资金啊，而不是说解除这些制裁，那也当然是根本都没有任何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的这种在里面了。 嗯，您觉得美国就是为了挽回颜面才这样做的吗？ 不仅仅是挽回颜面吧，他也是为了用这个资金啊冻结作为一个手段和作为一个压力来控制住这个塔利班的政权以前不是讲了吗，塔利班你虽然上台了，但是呢你需要比如说在跟恐怖主义的切割呀，还有对这个妇女的问题的态度啊你不能说还是又回到20年以前以前不还曾经炸毁过这个巴比扬大佛， 对， 那么显示出一些这种非常极端的一些政策，他是觉得如果什么都我都不在手上控制说的话，那你如果这个政权又真的是又走得非常极端，那恐怖主义又重新在你那集结，那最后不反恐反了20年，那也是白搭了，所以他也是从这种这种战略控制啊，未来如果怎么能够更进一步的又能染指啊这个阿富汗问题，他留一些后手吧。 院长，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制裁阿富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方面，一方面呢，其实有不甘心阿富汗失败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在里边。可能大家都听说了那有一个那个调侃嘛，说20年前美国人推翻了塔利班美国占领阿富汗，20年后又迎来了塔利班，就美国打了半天又回到原地了，那就这样一个。美国实际上从内心深处他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现实，这是其一。其二呢，那当然塔利班跟他敌对了这么多年，那么现在又以这种方式，实际上几乎是羞辱美国的方式尽管塔利班说我一直跟你很配合也确实是美国仓皇撤离，实际上没有塔利班的配合他也不可能完全撤离，所以塔利班呢说我们一直遵守了承诺，2020年2月29号达成和平协议，我们一直遵守承诺，没有再攻击美国和北约的这个目标也确实做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塔利班跟他敌对的这样一种状态，现在又这个一定程度上吧，美国人讲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现在就夺了政权了我原来设想的是你要谈判啊，什么什么的这种，所以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既没有承认塔利班也没有放弃对塔利班的制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这个冻结制裁、维持制裁，作为他向阿富汗新的这个塔利班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和筹码。 咱们下一个问题，何老师，就是就这么多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综合研判一下，您觉得美国这20年到底给阿富汗带去了一些什么？ 应该说带来的就是混乱的确说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正能量。你比如说拜登自己在后来撤军以后他自己讲的因为一地鸡毛事实摆在那，所以他就也不可能好意思说还给人家阿富汗带来了和平或者带来的自由民主所以这个因为完全不是事实了，所以他当时自己讲的说是我们在阿富汗20年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反恐我们从来也没想着说是到这个国家来帮助国家治理反而把它宰干净，因为国家治理已经是一片混乱了 对， 你原来扶持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已经倒台了，稀里哗啦已经用了很多钱也训练这士兵结果没想到塔利班一冲过来，你那些阿富汗政府的那些 瞬间瓦解， 总统加尼自己先跑路 对 然后那些士兵也都根本不抵抗政策一样 所 以他就自己说我们只是反恐好那不是去治理了那你说你20年就那只是反恐，那这个国家就治理的这么差，那你说带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带来。即便说他做的那个反恐也没实现。因为他所谓的他觉得反恐成功是指的他有个特定含义。指的是没有任何一支力量现在能够再实行像以前911那样的事情了。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恐怖袭击这个能力说他们已经被打败了。他顶多就是在他自己周边在中东地区到北非到这些地方搞恐怖袭击了这些恐怖活动 它的半径其实还是越来越大的，还到莫桑比克北部，现在也有伊斯兰国的恐怖力量啊，在那搞恐怖活动，所以它的反恐标准也是非常自私的啊。 对。 只要是对美国的这种安全威胁啊，已经打掉了啊，什么那就是反恐胜利了啊。那不是那如果在中东那些地方，在其他地方，欧洲也有独狼啊，什么也是此起彼伏的， 对， 那好像就不叫反恐的标准了啊。所以你看，就是叫自我中心。 自我陶醉的一个状态。 对。 那美国这20年到底在阿富汗做了些什么呢？当然，带去混乱，那是因为他们想管没管明白。 当时他是想管的。其实拜登说的没有参加阿富汗的国家治理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你那些组建阿富汗的政府，然后支持这个政府，也培训他的这个国家的军队，这些不都是治理吗？ 对呀。 这难道不叫治理吗？除非你说我到这个国家来，我根本就你们自己还是你原来的国家，还是原来的政权，那我只是在某个小军事基地里待着，就针对恐怖分子的活动盯梢啊，或者是突然打击一下，那还说得过去哈。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啊，他把原来的政权打走，你比如塔利班20年前是个统治力量，那他给他打走以后啊，就开始这个国家治理了。那么这个像阿富汗，它也有不同的部族构成啊，这个普什图人啊等等啊，哎，他也是扶持谁上来不怎么样，他都是深度参与到阿富汗的政权治理的啊。那你说你这个要扶持一个国家，你大兵还住在那儿，以前最多的时候10多万人美军就在你眼皮子底下，那怎么你这个腐败这么严重也看不见啊，也无法治理。好，甚至于说阿富汗的军队都为了得不到军饷，然后说是把自己的武器干脆卖掉换点钱来， 对， 还有这些事情，所以呢，那就说明哈，这个治理的这个多么糟糕吧。 咱们从美国角度来去看的话，20年前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20年后他能总结到什么，或者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当然，20年前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的初衷当然是要去报复啊，要因为是911之后嘛，那立刻就是锁定了，是认为这边都有恐怖主义呀，像这个塔利班政权也是十恶不赦呀，啊，这本拉登啊等等啊都在那地方活动啊，啊，所以美国发动了这个阿富汗战争。啊，说是要打击这个塔利班啊，打击这个本拉登，把这些恐怖分子铲除。那最早的时候，那美国是出于这个，因为全球战略也马上转变成了反恐战略啊，全球战略都是反恐战略。好，那这是因为你反恐，你打掉了一个他认为是包容啊、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那他接下来当然是要建立新的政权。啊，在阿富汗，所以他当时其实他这两条其实都做了。拜登之所以说自己说没做那个，他是因为那个是彻头彻尾的 失 失 败， 败。对，他就 不 说 承认， 我没做，其实他是在做。你看这不就非常明显吗？因为你打掉一个政权，他还想，哎，你看我们这个以前一直是也输出美式民主啊，美国式的这个认为是这个最好的道路啊等等那些，他在伊拉克不也是要也是这样建设吗？把 也失 卡 败。 达姆的打掉。啊，但是没有一次，不仅仅在阿富汗，在任何一个国家，他所深度干预的，来进行军事开道啊，他都是军事上摧毁一个国家，似乎利用他的这些强大的军事力量，那都很容易做到啊，摧毁一个国家，因为摧毁的那个政权，的确呢，也谈不上是深受什么老百姓爱戴的啊，那个未必，你比如萨达姆政权哈，还有这些什么塔利班啊，他也有很多的这些。劣迹斑斑吧。好，那么所以他才能在国际上似乎也能赢得一些道义啊，也没有说好像就便是这个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翻遍了全国也找不到，哎，那似乎好像这也不算什么最大的错啊，用一个情报失误就可以掩饰过去了啊，并不是说他觉得他因为他这个宣传机器等等等等都已经起来了，已经这个政府已经被描绘成了已经是十恶不赦的了。啊，已经是罪大恶极的了。好，那现在只是一个情报出错，好像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好，那这个在阿富汗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想就是摧毁之手很厉害，但美国从来都是建设这只手啊，非常的无力啊，非常之弱。之所以这么弱呢，就是他对当地的这些民族宗教啊， 还有历史啊，这些根本都没有细致的做这方面的啊这种功课。 嗯 啊，怎么样？你比如萨达姆的政权，你萨达姆自己就算十恶不赦，但他的公务员的队伍啊，还有这些军队啊、警察这些能够掌控国家秩序的啊，一些他都是通通的立刻全部解散，像在阿富汗也是一样。好，那这个连美国自己的这些学者专家，包括他国内的，甚至于原来这个奥巴马下台前。 嗯， 记者采访他，你最大的这个外交方面的，你觉得败笔是什么？那个奥巴马以前讲是利比亚，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是利比亚嘛。 对。 哎，但是这个实质问题是一样的啊，虽然国家不一样。 嗯。 哎，都觉得是一上来就把一个原来强有力的政府说全部给他一炸一推翻，然后全没了。好，你就成了一盘散沙。 嗯。 啊，你其他的各种的一个国家乱中还得有治吧， 嗯， 治就没有了， 嗯， 啊，这些都是美国吧，总而言之吧，就是他的错误的就是摧毁， 嗯， 啊，但是没有建设。 世界银行董事会成员近日开会讨论将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中最多5亿美元转给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帮助阿富汗民众，特别是儿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其在阿富汗大溃败的这20年里，作为最弱小、最易受伤害的群体，阿富汗儿童沦为美国穷兵黩武、输出民主的受害者。如今，这些无辜生命依然承受着通过战争强行输出美式民主带来的伤痛。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大家好，我是于浩。今儿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际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还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贺文平。二位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好，于浩。 嗯，那美国为什么会面临这样尴尬甚至颜面扫地的一种境地呢？ 我觉得是这样，美国在阿富汗的这个失败啊，连美国都承认它是战略失败嘛。 嗯。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 嗯。 啊，为什么早就注定了呢？大家知道，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是，这个民主改造，的失败。 嗯。 啊，又一例子吧，可以说。 嗯。嗯， 其实他，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推出的民主改造计划嘛，啊，这个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那么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更迭政权啊，要进行民主化改造。 嗯， 实际上伊拉克啊，它是很明显的失败了。 嗯， 那么在阿富汗啊，移植民主啊，现在是这个注定要失败的。大家要知道阿富汗是个什么国家呢？用一个这个一个大专家的话讲啊，阿富汗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强行拉入到现代社会的前现代国家，啊，因为阿富汗的哎非常非常的落后， 嗯， 那么阿富汗的整个社会的形态啊，还停留在几百年前啊，好几个世纪之前这样一种状态，而且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又是与世隔绝这样的状态，最近40-50年一直处于战乱的状态，实际上被国际社会遗忘的这么样一种情况。 嗯， 那么美国在9.11事件以后，阿富汗战争啊，然后进来呢，要这个建立一个把美国式的西方式的民主啊，强行移植到这个地方，那怎么可能成功呢？啊，我们说什么土地长什么草嘛，什么土地种什么粮食，是吧？再一个呢？正像大家所讲的，啊，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啊，它是要自己长出来的， 对， 这不能说是强加的，是这样，所以阿富汗的失败它是注定的。 嗯，那阿富汗适合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您认为？ 阿富汗是这样，从国家来讲呢，它是一个民族构成是一个平土的形态。 嗯， 阿富汗有众多的民族啊，它比较大的民族是四个，一个是普什图族。 嗯， 普什图族啊，地大民族，但是普什图人口呢，也只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0%多一点。 嗯， 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这三大民族呢，塔吉克大概。占总人口的20%多， 嗯， 然后乌兹别克和哈扎拉人各占10%左右， 嗯， 还有众多的土库曼民族啊、波斯民族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民族， 嗯， 所以它是一个民族的平土平板， 嗯， 啊，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 那么在社会形态方面呢，它严重的停留在，有的人甚至于说它停留在中世纪， 好。 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嗯。 而且它地理位置呢，整个的这个地域呢，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余脉，印度库什山脉， 嗯。 啊，这个贯穿了整个国家，从东北到西南。这么样一个，它整个地域内60-70%的地方是印度库什山脉，是这样一个。 嗯嗯。 所以在这样一种它本身地理位置就与世隔绝，所以它各个民族它有自己的地盘的被这个大山所阻隔，这么样一个。所以这个国家它这是天然的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嗯。 而美国呢，实际上越过了那个，怎么说呢？要把那个西方民主那种直接栽在这个地方， 嗯， 强行的栽在这个地方，你说他怎么可能成功？ 扎不了根，嗯， 哎，他不可能扎根的。 那只能是这政治体制是由他们当地的这个民族人民自己决定的。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去更适合这个国家，只有当地的人民最知道。我们也没办法给他们推演出来一个适合他们的体制，对不对？ 没错， 是阿富汗的临时政府目前给人的感觉，就像您说的，是在良性运转，接过来了。啊，关于阿富汗的这个社会层面，甚至文化层面、经济层面，应该怎么去恢复呢？您认为？ 嗯，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塔利班现在是掌控了政权了， 嗯， 但是他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 嗯， 啊，内外挑战。那么从内部来讲，当务之急，民生要解决。 嗯， 民生不解决，他这是面临着，这个怎么说呢？过不去的挑战。 嗯， 啊，因为现在老百姓接受塔利班是在什么地方呢？就老百姓比较推崇的塔利班比较清廉，啊，他不像前政府或者历届政府啊，军阀那么 雄争暴 贪污，那么贪婪，啊，无耻那种，是吧？塔利班和他们比起来，啊，这是百姓公认的，是比较清廉。第二一个老百姓接受的呢，是塔利班带来的秩序，啊，因为塔利班的统治是强有力的，啊，那个虽然外界有各种质疑，但是大家要想一下，阿富汗40多年来，今天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就是指的塔利班政权啊，它带来秩序，啊，这是老百姓所推崇的。那么接下来啊，只这两个推崇是不行的，啊，接下来老百姓是民生，你民生改善不了啊，甚至于民生无着落，那塔利班统治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对。 这是从内部来讲，从外部的挑战来讲，就是要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现在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当然呢，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承认了塔利班控制阿富汗的现实，啊，所以都在和塔利班打交道，这是一个现实。但是要想这个正常啊，必须得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而赢得国际社会承认呢，国际社会又向塔利班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对， 而塔利班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 嗯， 这个承诺中就包括有包容，啊，包容性的政府，啊，宽容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社会政策，啊，这些东西，啊，从现在的情况看，他是在往这方面努力，啊，迄今为止他还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承诺，而且，尽管啊，西方一些国家用非常挑剔的眼光来这个审视着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控制，但是迄今为止确实也提了很多认为他不宽容啊，怎么怎么的，但是实际上总体来讲啊，我认为今天的塔利班和20多年前他第一次掌权时候有了极大的这个差别，有极大的改进，啊，这是现实，啊，那么与此同时，实际上国际社会还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势力和那些极端的势力划清界限，啊，这一点呢，塔利班是对外头做出了承诺的，啊，那么究竟如何啊，能不能让国际社会满意，现在也在未定之天，所以我觉得啊，从目前的这个情况看，阿富汗的这个社会秩序是逐渐恢复了，啊，大致是恢复到加尼政府倒台之前了，甚至比那个时候还好。但是这个国际民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啊，还有。 那 就是有着这个很灿烂文明的阿富汗哈，作为我们应该抱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了解他们，了解哪些呢？ 阿富汗是中国的邻邦了啊，我们邻国之一嘛啊，我们有共同的边界，所以阿富汗的事态的发展和中国的利益是息息相关啊，所以出于此呢，中国从一开始啊就向稳定阿富汗这个目标所努力啊。那么，在美国撤军背景下，我们实际上在比较早的时间邀请塔利班，这个政治负责人巴拉达尔来天津啊，我们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巴拉达尔一行啊。那么那一次，实际上中国是作为一个推动阿富汗内部和解啊采取的重要的步骤。那么在塔利班控制政权之后，啊，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那么推动阿富汗向包容啊，向这个满足国际社会或者他的承诺那个方向发展的各种的多边的努力啊，这是一方面，就是中国是发自内心推动阿富汗向和平稳定、向国内和解啊、向宽容包容方向发展。啊，这是我们的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二呢，中国采取实际的步骤，中国是第一个啊，或者第一批宣布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啊。我们在很早很早就宣布向阿富汗提供2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个里头包括粮食，包括疫苗啊。我看到消息，昨天中国第一批提供的300万剂这个新冠疫苗，到达了喀布尔机场，啊，那个在喀布尔机场上，塔利班的这个临时政府的部长啊和我们大使，驻阿富汗大使王瑜，同时举行了这个接收的这个仪式等等啊。中国是第一批啊，第一个甚至于是向阿富汗提供，而且中国在大力的推动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啊。我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大部分已经恢复，啊，这个和中国的推动，这个分不开的 那当 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中国下一步还要在北京啊，这或者说在中国国内举办这个阿富汗地区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啊，推动阿富汗向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个，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阿富汗的稳定，和平发展，不仅是有利于阿富汗人民，有利于地区，就阿富汗周边地区和平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安宁啊！大家不要忘记，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制造恐怖活动的这股主要的势力啊，就是这种伊斯兰极端的这种势力，实际上都是发端于阿富汗的。就上个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在反击苏联那个入侵的那个基础上，那些圣战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啊，所以阿富汗不能再跌入到混乱的那个局面，那个对世界和平、对世界的安宁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好吧？ 咱们下一个问题，何老师，就是中国和阿富汗最近啊，我们通过一个民间的小的交流哈，就能看到这直播间的这个网红的带货的李佳琦是吧，帮着卖这个阿富汗的松子儿，还挺好。然后大家伙呢，也这中国人民老百姓也开始关注我们这个久经战乱的邻邦。那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有可能会给阿富汗提供哪些帮助呢？ 我们中国已经向阿富汗提供过这个人道主义援助啊，这个物资都一飞机的都开过去了，这跟美国的也形成鲜明对比吧。另外，你看阿富汗这个松子儿啊，也是到出口到中国。啊，我记得当时出口过来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方面的一帮人马，就塔利班政府的一帮人马，都是在这个仪式上啊，都过了一个仪式啊，个个都穿戴整齐啊，然后这个剪彩呀，然后说这是他们出口的一大宗的商品。好，那就说明吧，啊，一个国家啊，我们说他现在既然是已经控制了政权啊，塔利班控制政权，虽然说他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都在观察它的这个发展，但是呢，你这个当然是要应该是给他以这个帮助他进一步的稳定啊，特别是老百姓，你不能说如果更加的水深火热，饭也没得吃，那不是过去我们看见扒的美国的飞机从飞机上掉下来就想走， 那不是更加的人间惨剧吗？ 对 啊，所以一定是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老百姓的这个国泰这个叫民生啊，我们能给予支持的。那这样的支持的过程里头，因为美国呢一直是它是用压力来说，哎，你得这样你得那样， 嗯， 哎呀，你比如说你要跟恐怖主义切割，其实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每次跟塔利班代表团见面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强调要与恐怖主义切割。 嗯， 从天津那塔利班那时候还没有完全上台的时候，就到天津跟王毅国务院外长见过面，那时候就我们就提出这个要求。 对，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农产品啊民间的这种交往交流，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消化之外， 嗯， 还有可能其他的合作方向吗？ 也有啊，我记得除了这个卖松子儿啊这些，我们还有一个矿业代表团吧，后来也去阿富汗去访问过， 嗯， 那跟阿富汗政府方面接洽啊，看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些矿业开采的合作呀， 嗯， 啊，这些其实在阿富汗政局没有变动以前，其实中国也在阿富汗进行这些经济方面的合作和开发， 嗯，嗯 啊，我们以前也有。啊，那这些活动因为你打仗了，你又开始出现了政权的这种变更， 嗯， 那是不是要重新再谈一下啊， 嗯， 那肯定的嘛，你原来的文件还可能跟加尼政府签的， 对， 那现在那个政府都不见了，这是必然的， 嗯， 所以他需要重新接触， 嗯， 那是不是那你塔利班政府自己在管理国家的能力对他们也是考验， 嗯， 他也任命了一大堆的各种部长啊内阁呀，那你有没有出台详细的这各个方面的政策， 嗯， 啊，这些不管是各方面的开发你又说招商引资，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政策各种方面不清晰，那哪个国家现在或者哪个企业敢去那说投资？ 是的， 我一投了你，哪改天又出来一个什么政策，这又不算数了，或者干脆又给他没收了都有可能的， 嗯， 啊！你过去的你也有一个 credit 啊， 嗯， 你原来的这种原来做的事情， 嗯， 那毕竟人家还要等等看看，所以至少我们是在接触之中， 嗯， 啊，当然也没有说贸然的，就一头扎下去，那我们也是要观察。 是，最后一个问题，何老师，您觉得阿富汗多久有可能会逐渐的恢复民生，然后恢复它的原本秩序？ 这个估计不可能一蹴而就吧。 当然，嗯， 啊，因为毕竟它现在国际环境可以说也不能说完全差，因为如果完全差的，是不是还搞一些策反啊，把你推翻掉啊， 嗯， 这种军事上的。但前不久他也跟伊朗还有个边境的冲突， 嗯， 啊，也产生了边境冲突，但很快也平息了， 嗯， 啊，但是要说这要说差呢，就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国际承认， 对， 啊，对，也没有国际承认，也没有说国际上也没有说组织一个什么大的会议啊，说对阿富汗来进行战后重建啊或招商引资啊， 嗯， 以前一般一个国家浴火重生的话，国际上也会出手啊。 对， 来开一个联合国或牵头啊出来啊这样的会， 嗯， 那我觉得就是塔利班呢刚开始啊大家都是非常瞩目啊，就是等着看他的这个包容性的政府成立， 嗯， 啊，结果出来以后大家都非常失望， 嗯， 啊，因为基本上全是塔利班的人马， 嗯， 也没有妇女的影子，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包容性政府的出现没有出现， 嗯， 而且是塔利班呢后来又出台了一些针对女性的比较严格的那种措施， 嗯， 啊，这个分开上课等等，这好，这让原来有一种期待值呢现在就又也 没有那么高， 消失啊，这所以当然他也没有说更极端啊， 嗯， 也没说什么大规模的处决啊或者搞一些这些事那就更了不得了， 嗯， 所以他现在在一种比较微妙的状态下， 嗯， 所以靠自己的力量，那些资金也没有到位， 嗯， 但是他要恢复，你比如说你说恢复农业生产，各种经济生活都需要时间的。 对， 农业生产你种子种下去还得长呢。 就是， 也不是，甚至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它是比一个政权枪杆子里头打下来一个政权还要漫长。 嗯， 啊，你这个军事来得更快，坦克开进去那天一跑路，你是不是可以说赢了？但是经济恢复呢它需要有专业技术型的人才， 嗯， 啊，会管理 然后还要有这些资金， 嗯。 你要农业方面的，你设施啊，还有各种的，还有时间啊，这些要素一个也不能少 嗯， 啊，东西还得有市场。 好的，感谢二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哈，我们等于说从根儿上去深度剖析了关于阿富汗现在一些面临的问题，包括未来的一些步伐。当然，我们作为邻国，更愿意看到我们周边的朋友邻邦能够发展得更好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新闻天谈，谢谢二位老师。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钻着星星之火燃烧我疲倦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踏步平凡溢出了曙光。我说说这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你能否为我遮挡或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峭壁藏青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说说这，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气，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哦哦，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住不着你新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印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持续翱翔银河。 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 你就心的不疼。